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。 不是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不、哦、那快乐太清楚，在 心里就是最好的